角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听我的啦啦呜，那树下我是你的我是天高的角度，能知道你情愁是两人爱是孤独，不管住两位流失马年的拉萨呜，习惯只希望进入爱之大雾，放假是一只人落雨其实有点高度，其实也是内心也很不明做的弥补，更有人说我的眼睛都看向林公主，转就有了一些心灵的模糊，我不是谁的头目，爱是他负重当浪子主，辛辛苦苦却加班日出，摆着蜡烛温暖的痛苦，你说你说我的注定流离曾经有些生命流泪，为什么我没有察觉你却还让我追求，你说你说我的注定流离曾经有些生命流泪，为什么我没有察觉你却还让我追求，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好朋友们。这个原本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威廉古堡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所演唱的《凉凉》。 如夜渐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相望 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曾设想，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同，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偏偏芳菲如水流。 生三世恍然如梦，许多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的这首爱呀爱呀，这个是黄舒慧作词，李志源作曲，收录在了 BYTU 的专辑《十六未成年》当中。这首歌曲风明快，节奏鲜明，旋律讨喜，再加上了姐妹俩毫不转弯、直接明了的一个情感表达和演唱方式，整首歌表现出了年轻人对爱的渴望和执着的信念，讲述了一个少女苦恋一个男孩，等待男孩给予爱的回应的一个经历。 在身边，窗外有个蓝蓝的天，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穿一件。雨天过了雨天，雨却冰点点，我们隔得太远太远。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哦、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的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哦、爱我的话要回答，我只能回答你一句话，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过了一天，我的日记却冰点点，我们隔得太远太远。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哦、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的没时差，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哦、爱我的话要回答，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

《围城》改编自老电影《少林寺》的牧羊曲。重新处理后的《围城》呢，因为运用了这个勾弦吉他将它节奏切分，由于编曲上的整体不算太花哨，所以呢没有运用太多的时髦的音色，这样的留白反倒留给了张靓颖很多表现的空间。于是磁性也出来了，女人味也出来了，尤其是副歌部分更在行云流水当中抵达了 R&B 音乐的讲究和谐的高境界。 一枝梅就成春，我在等你说的缘分，消磨一段段青春。离别的难免风声，吹皱了记忆中的我们，泛黄的照片是想到少了人，爱熄灭了灯，心唯一残存，想一想牢牢封闭的门，属于我的人生，哪怕只剩一个 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所以我的劝告就是，无论是否略以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的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这样你到了也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的《到不了的地方》。 我闯了祸，你却还拉着我，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 就怕你是头青蛙。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只顾挣脱却不曾为谁停留。异乡的星空依然是我，只愿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出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追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像影子远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才懂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周一，3月20号，农历2月23，也是春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3度；廊坊阴，14度到4度；首都北京阴，13度到6度；近邻天津阴转多云，14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关于春分到来之后的健康养生，来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调养精神。春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春分到来之后更是可以去踏青、游山戏水、陶冶性情，也会使气血调畅，精神旺盛。最后要说的是，吃饭不要吃太饱，不然的话容易春困。祝大家在这个春天健康并且快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

谁的手再看你一眼。我在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画面将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拥有时间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画面也许会实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萧亚轩没有人，这个是萧亚轩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这首歌在歌迷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它代表着萧亚轩时代和宣誓唱腔的一个到来。 爱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寂寞却掉进更深迷惘，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找不到方向。眼泪已冰凉，回想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我喜欢像你夜地下铁站，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没有人的没有人，一切只是虚无和枉然，原来都是我编织的奢望。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原来已没有人在我心上。 上都是民谣。为了寻求突破呢，在2005年的时候，专辑的主打歌《一比一》由陶喆为范范量身打造。在这首歌当中加入了一半很有节奏感和爆发力的这个摇滚曲风，所以呢，这首歌曲名叫做《一比一》，就是一半民谣和一半摇滚。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我吗？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中相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缺席。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痛不爱啦啦啦啦啦啦啦，两个心痛不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若亲爱的你感到难过，我答应陪你到最后，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偶像了吗？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深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Oh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我吗？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深呼吸，爱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点一点清晰、oh, 甜蜜一点一点慢慢满意，爱是单一一步一步累积。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票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 深惠地铁十四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爱的外地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提醒你，你快将表情游戏慢慢地，你是完成过以后，看你多想还能抓，多想听到你点点我，就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你曾调戏着我说没事我可以和你过，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不过心虚和你说，只享受着忧郁的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一打喷嚏 是繁荣昌盛的，毕竟任何的风格的歌手都会被一定的歌迷群给承受和承认，而阿牛呢就代表的是那种很平平实实的亲切的一类歌，出道超过了10年依然保持着简单的一个观点，让老百姓的一种心态让人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超级喜欢。 窗外的阳光洒在你脸上，写下符号。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阵法跟着你乱走掉，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我超级喜欢穿多多钱给你花，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赚钱给我吧，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 我们都渴望爱和被爱，很多时候我们都并不缺爱，真正缺少的是爱和被爱的一个能力。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背后是接纳、体谅、尊重、欣赏、信任，而不是占有、虚荣和依赖。哎呀， with a mouthful, but I couldn't be sweeter. You're from my cutie in my own way. I won't play, but I don't believe it. And I don't look like them, bu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I don't talk like them, bu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I know I'm a gem,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I ain't worried about it, 'cause I'm a lady. Hey, yes, I'm a lady.I ain't worried about it.

什么都说不定，我们却不为什么而相信，一切都可以继续。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听说恋爱以心跳为动力，而你的心我的心还健康年轻。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的这一天，马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哪怕。 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不能没有你，记忆会模糊，心却更清楚。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开始，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倒数。

世界一直缺一阵美丽， 一阵美丽。 我是想着你， 我是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我现在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不苦。我现在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不知道它苦不苦。要给你远方的祝福，我知道它苦苦的。 因为一粒三三，一粒三三。 三和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和珠宝城。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对形，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阳光随潮汐温穿透白夜窗隙，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转机啊。 吸，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动那种撞击呀。 经典时代的动力火车给一代乐迷留下了太多的深植脑海的记忆，从无情的情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背叛情歌，再到再见我的爱人，在那个抒情摇滚曲风稀缺的年代，动力火车填补了华语音乐一个相当典型的空白。接下来听到世界之大。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难道没人能理解？渺小的我们能否一直被忽略，让我们再平凡一点，那些大是非和爱有什么关系？让感情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个世界你那么肤浅，以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以为至少有谁能对我对着幸福不用说抱歉，因为我的世界能容下自我，能够容得下我对感情的执着，然而别无效果，全世界的拒绝，一种忍不住的心，没人在乎的眼泪。渺小的我们一直被忽略，也宁愿再平凡一点，想他们都不配，让感情就这样崩溃。因为这个世界没那么肤浅，因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因为至少有谁能对我们理解。对着幸福不用说抱歉，因为我的世界能容下自我，能够容得下我对感情的执着，当然别无效果，全世界的拒绝，眼中忍不住的事，没人在乎的眼泪。啊，因为我的世界没容下自我，也没容得下我对感情的信念，当然别无效果，全世界的拒绝，眼中忍不住的是没人看见的眼泪。 马上我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慧珍和张靓颖演唱的歌，叫做《你叫什么名字》，是由文雅作词，吴梦琪、周瑜作曲，收录在了李慧珍2007年的6月1号发行的专辑《爱死了》当中。2007年这首歌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2007年度第二季度金曲奖。 追光灯拉长的影子，麦克风我捅了手指，我的歌唱到了休止，眼眶又再一次潮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是上帝只要把我是静静的，那份爱是炽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没有降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插播，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紧紧握那份爱，血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没有降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 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叫做《改变》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专辑《傻瓜 Tango》 当中，2013年6月22号发行。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求爱365》的插曲。 停在街头吹吹风，好想找机会到国外走走。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选梦想或工作，爱或自由，选择越多越迷惑，好怕自己已被掏空。男生是应该温柔，还 是该独立靠自己行走，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那么多，不管坚强能够维持多久，总有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允许脆弱，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勉强自己是幸福的，每次浮现了渴望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这都是该改变的时候。下是对的，每次浮现了想起爱的念头，不管我会往哪走，我想我都应该改变，每次遇见想要遇见你的我。 在从事音乐创作历程当中不断探索的杨坤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惯性内敛，偶尔张扬的创作特质，充分地彰显了他在不同时期对生活的领悟和对情感诗化般的追忆。他从来不是一个很会表达自己的人，我们却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去试着透彻地了解他不同的内心。来听到的歌，杨坤《牧马人》。 像牛羊一顿没分你都有了伤，一挥手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大牛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被风霜雕刻的脸庞，追逐深秋有着沧桑，悠然。

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越盼望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盼望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越盼望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盼望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 女人通常也是要一个蓝颜知己，不必要她有多么的英俊，但是呢，她必须有着让人看上去就会觉得有那么的一种安定感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山，一个能包容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听他把所有的不快说出来，那么这个人就是女人想要的蓝颜知己。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那些未曾留意的改变，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四周情感，一份未开启的心留下多少不鲜艳，蓝颜知己心有灵犀，你借我的心事我懂你的爱意，蓝颜知己 吉他的旋律，蓝眼之际我们的秘密，有种感动记忆都是关于你，这种爱不可代替。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无印良品的猜测，接下来时间请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其他的精彩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整个黎明，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整个明天都是你，一种思念，一种心情，一种担心，一种期待，整个包围我的心，希望在雨天后没沦落在寒风中，每一颗眼泪只为你，相信真心不会变，从前到现在渴望得到你的解答，让我猜测你的伤心，你的激动，让我知道想你的心有没有用，牵着你的手心，我的心情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让我猜测你的心思，你的心